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安乐， 寒夜低唤一声，任安乐方才转回头，懒得再瞧钟礼文一眼。 钟大人，王石所言可属实？ 寒夜沉声询问。钟礼文垂下头，一言不发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人赃并获，由不得钟礼文再反口。寒夜扬眉摆手，亦不再询问，只是朝禁卫军施令： 散开。 是。 王石和钟礼文皆是一愣，抬头看着不远处的场景，大为意外。包围圈外，禁卫军护盾之后站着数以百计身着布衣的百姓，他们望向场中央的衙役，满是快意和惊惧。王石瞧得清楚，这分明是先前关押在此处的何公和管事。寒夜朝何公看去，神情诚恳： 诸位可瞧清了穆天府衙的真面目？一日后孤在穆天府升堂，不知各位乡邻可愿为孤作证，将此贪官绳之以法，以昭日月。 十来个管事模样的中年人相望一眼，自人群中走出，跪在地上朗声回道： 殿下救了我等的性命，我们绝非知恩不报之人，我们愿为殿下作证。 对，我们愿为殿下作证。 我们都愿意。 好，禁卫军会送各位回家，后日正午府衙升堂，孤静待诸位前来。都先起来吧。 谢殿下。 把王石和一众衙差带回府衙关押。至于钟大人，孤借你穆天府衙一用，你可有意见？ 钟礼文神情颓散，衣袍不整，但他仍站起身，朝寒夜拱手行了一礼，目光复杂难辨，苦叹道： 哎，殿下心思缜密，钟某心服口服。 一环扣一环，缜密至极，他还有何话可说？先毁名声，强取粮食，假送密信逼他灭口，然后人赃俱获，让何公亲眼目睹前来诛杀的衙役，使他们在堂上再无顾虑。即便他寻不到任何证据，这些何公也成了人证。太子几乎将整个穆天府都算计了进去。如此深沉的心机，长远的计谋，穆王殿下怎么可能赢得了？东宫太子寒夜，不愧是太祖和帝家家主亲手教出来的弟子。钟礼文从一开始就选错了人。寒夜不再开口，抬手示意禁卫军押着衙役和钟礼文离开，何公跪了满地。寒夜朝任安乐看了一眼，两人挥鞭离去。离平安客栈百余米的地方，寒夜骤然拉住缰绳，看着身旁一直与他并驾齐驱的女子，笑了起来。 任安乐，你很好，真的很好。 殿下在说什么？今晚的功劳可全在院书那丫头身上，我倒不知她还挺会唬人的。 若是没有猜出我的部署，你今日便不会和我在客栈里演那一出戏，好让钟礼文收到我想让他知道的消息，还提前吩咐院书带人来赵家庄救人。你是从何时起猜到的？ 也不算早，从长清巡回何公关押之地开始，我便觉得殿下你或许在下一盘棋。 哦， 我并非不相信长清，只是他并不熟悉穆天府，再善查探也不可能在一日之内就查出地点，除非是有人故意想让他查到，借他之口以避禁卫军内奸的耳目。除了殿下您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第二个人选。既然猜出殿下有所计划，我自然要全力配合，早日解穆天府之局，也好还此处百姓 一个清明。 月色下的女子一片坦荡磊落，挥着马鞭朝客栈奔去，朗朗笑声传来。 殿下，被区区一个女子猜中所谋，莫不是军心不悦了？ 这 寒夜无奈地看着远去的身影，一扬马鞭跟上前去。晨光熹微，一夜未睡的寒夜盘坐于榻上，观着棋盘上早先被任安乐随意毁掉的棋局，神情悠远。完整的棋局唯有围城处破一口，缺了一粒棋子，围而不诛，生死力转。这是任安乐在告诉寒夜，他已勘破局势，愿全力助他，所以寒夜才将禁卫军放心交给院书，然后独入府衙拖住钟礼文。这盘棋若没有任安乐，绝不会如此圆满。寒夜起身行到窗边，漫天朝霞渐起，天际似破晓重生。 老师，我终于找到了足以和我对弈棋局之人，只是太过可惜，他不是子渊。 不过一日时间，整个慕天府都热闹起来。钟礼文贪污河堤款、强取赈灾粮、被锁待审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府衙前的告示被来往百姓驻足而观。多年所受的欺压被压制顶点后爆发，不少百姓甚至于客栈外跪求太子严惩钟礼文和奸商，以还他们一个公道。为审钟礼文，寒夜吩咐将慕天府多年的卷宗和账簿搬入客栈，他遣简送温生将百姓送走，承诺定会秉公而后断，和温硕在书房里仔细地查探。任安乐素来不喜欢这些事，一个人乐得藏在小院树荫下乘凉。 小姐，客栈外有人求见。 院书三两步跨进小院，朝树下偷懒的任安乐扯着嗓子喊。慕天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因为那本不见踪迹的内账忙得半死，唯有这山大王事不关己，能躲则躲。任安乐眯着眼朝院书摆摆手指头。 哎呀，不见不见。院书，你家小姐我一来慕天府便锁了贪官，名声斐然，求见的人多了去了，哪里顾得过来啊？ 是那日在难民营里和小姐说话的老丈，他说儿子寻回来了，今日带着他一起来感谢小姐的救命之恩。 任安乐眉毛一动，满脸喜色。 在安乐寨可没人愿意像这老丈一样听我唠嗑，我以一敌百的战役还不少，正好可以打发时间。院书，沏杯好茶，请老张进来。 院书努力让自己的额角抽动得不太明显，点头苦着脸走出了小院。 啊，小姐，就因为你这些威武豪迈的壮举，诛奸善战的名声是传出去了，可谁还敢娶你进门呢？ 院书喋喋不休嘟囔，直到领着老丈和他的儿子进小院，蹲在院外数了半晌马以后，被他小姐一声天助我也惊醒，回头见到任安乐瞬间出现在太子书房外，一脚踢开大门，趾高气扬地走了进去。院书咽了口口水，小心盘算着换一块木门所需要的花费，满身上下都开始疼起来，然后捂着钱包，点着脚尖，以比任安乐更快的速度消失在院门口。书房内，寒夜皱眉看着一脸得意的任安乐，揉着额角叹道： 这次又怎么了？是厨子做的菜不合口味，还是小院里的太阳太毒？来人，给任大人再换个厨子，摘些芭蕉叶来。 都不是。 任安乐眯着眼笑得活像只狐狸，从背后拿出厚厚的一叠账簿，摇头晃脑道： 殿下，瞧，这是穆天府内账。 韩烨微怔，起身朝任安乐走来，正色道： 当真？你从何处拿来的？ 前两日我去难民营时救了一个老丈，今日他前来拜见，才知他儿子是去年修建河堤的管事之一。他当初悄悄将内账留了一份，从赵家庄逃回去后，知道我救了他的独子和父亲，所以才会把证据给咱们送过来。 若是缺了一份，钟礼文不可能不知道，这是那管事自己抄下的。 此人啊，是个临摹高手，他交给钟礼文那份是他临摹的，这份才是真迹。 此话一出，韩烨这才真正惊讶起来。毕竟只有从真迹中，温硕才能找出其他涉案官员。他手伸向账簿，任安乐一躲，挑眉道： 殿下，这里面有份大礼，我若交给了你，你日后可得完成我一个心愿啊。 韩烨收回手，盯着任安乐，神色戏谑： 哦，什么心愿？入主东宫？ 放心，我还不屑于趁人之危，日后我想到了再告诉你。我晒太阳去了。 任安乐摆摆手，把账簿扔到韩烨手中，一溜烟没了人影。韩烨摇头苦笑，拿着账簿朝温硕走去。 温硕，你来看看，可有其他官员的字迹？ 话说到一半，翻动账簿的手猛然停住。温硕见他神色有异，问道： 殿下，可是账簿有问题？ 他的确给姑送了份大礼，难怪穆王如此重视穆天府。姑原以为他是怕姑查出河堤款被贪污一事，如今看来他真正怕的是姑查出河堤款的去向。 殿下，那河堤款是不是被钟礼文贪墨送入京城进献给穆王爷了？ 不，河堤款从来不曾入京，而是去了巩县。 韩烨神色阴沉的可怕，温硕惊呼难以置信： 巩县？ 巩县位于穆天府近郊，乃江南冶炼兵器之处，历来受朝廷管辖，非帝王旨意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若是穆王爷能够将贪墨的银子尽数送进巩县，那只有一个可能，大晋兵器命脉已被他掌控在手。 殿下，我们必须尽快入京，将账簿呈给陛下。若是穆王爷知道内账已经落入我们之手，怕是殿下会有危险。 查出穆王贪墨河堤款，最多只会让穆王伤了元气，可若是此事败露，即便他是皇长子，也难逃帝王之罪。两相权衡，此事要严重得多。 现在还不能回京，江南之事不解决，此处百姓一日不得安宁。估计承诺百姓，岂能轻易回诺？况且姑猜想，穆王府的暗卫应该已经在来穆天府的路上了。 殿下何意？刚刚任大人才将账簿拿来，穆王爷远在京城。 姑抓了钟礼文，以穆王的谨慎，他必会以为故意从钟礼文口中套出了河堤款的去向，为防万一，他不会罢手。文硕，今夜必须将其他涉案官员全部查出来，姑要在两日之内查清此案，尽快回京。 文硕点头，见韩烨盯着账簿有些恍神，唤道： 殿下。 韩烨苦笑，合起账簿，轻叹一声： 温硕呀，姑欠了任安乐一个天大的人情，恐怕轻易是还不清了。 温硕默然，他明白韩烨话里的意思，若是任安乐将账簿亲自呈于嘉宁帝，所立之功足以让他连进极品，可他交给韩烨便是相让之意。此次入穆天府，他帮助韩烨良多，却丝毫不争功，洒脱肆意，此等女子确实平生仅见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感谢您的收听，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